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end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日本的平成年号呢就来结束了。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我觉得最深刻嘅就係蒙面超人。 嗯。 即係而家都係咁样划分㗎嘛。蒙面超人就有呢个超和年代同埋平成年代。咁我相信蒙面超人之后都仲会有㗎啦。咁有个新年号嘅话呢又会有一个新嘅。 一堆嘅蒙面超人出嚟。 新嘅一代呢就係俾蒙面超人啦。咁喺日本都係因为随住呢一个平成时代嘅终结呢都開始有好多嗰啲咩民選啊、投票啊，喺呢一個年代有啲咩嘅代表性嘅嘢啊咁。 都係，因為其實我自己咧係一圈圈都有個叫衝去日本嘅環節噶嘛，即係我係近呢幾個月咧係瘋狂去倒數，因為即係佢唔單止係漫畫，佢甚至乎係啲藝能界，譬如歌手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劃時代嘅歌曲啊，全部都有做排名。哪怕我最近都做咗一個，因為我好中意村上春樹噶嘛，亦都見到即係朝日新聞亦都做咗一個就係平成年间嘅30本平成必睇好书啊，好多好多。咁但系我哋今日都讲下漫画噶嘛，漫画方面其实选举都即系一啲投票都好多嘅。咁有一间嘅大型网站咧，叫做Enemy 咧，其实佢都做咗一个就系、是、想喺即系1989年啦，至到去即系呢个2019年嘅4月30号为止，究竟咧系边十本嘅漫画咧，其实排名系最犀利嘅。 冇错，咁我哋咧就由尾数上嚟啦，慢慢讲。第十名咧就系《新世纪福音战士》啊，呢一部嘅作品咧，我可以话咧，佢个出货嘅速度啊， 系 可以话系数一数二嘅慢。 唔系，好彩嘅系佢都有出啦，佢冇即系休刊啦，叫做。 唔系，咁你咁样讲，我公平啲，休刊都有出，佢休啊嘛，佢唔系停啊嘛，系咪先？ 系，不过讲翻呢一个精本而行嘅《新世纪福音战士》啦，仲记得嗰阵系大概99年啊，千禧年嗰阵喺亚视 ATV 系播嘅。其实嗰阵咧，即系。都好細個啊！咁因為呢一部嘅劇集都動畫都比較係深奧啦，即係佢又講到關於使徒點樣去襲擊一個新東京啊，同埋即係細個睇完個動畫咧，其實都有衝動啊，不如儲下漫畫嚟睇啦！即係發覺咧嗰、那個動畫播完之後咧，諗住買漫畫咧，當時嘅漫畫出得三期嘅啫， 係 畫得真係正如你所講係好慢咯，到而家都未畫完嘅其實。 如果你問我《新世紀福音戰士》咧，咁漫畫動畫我都有接觸嘅。好似阿聪咁样讲，我都系嗰阵时候年纪比较细一啲，所以嗰阵时候咧都唔好明啊，点解大家都话呢一部神作啊、经典啊咁？咁头先阿聪又讲到就话心嗰 part 咧都系后半段嘅。 不过我讲翻个神作咧，我谂嗰个其中一个原因啊，就系以前睇一啲机械人片咧，即系或者高达片都好啦，那个设定都好单一嘅，就系嗰个控制员控制架高达噶嘛。但系呢一部系唔同啲噶嘛，即系你见阿定真治佢系后期根本上控制唔到，而呢一个初号机咧。佢甚至乎自己係有生命力，佢會變成一個暴走狀態嘅。 係 呢啲其實都幾吸引嘅。 我又覺得其實又唔係一啲好新鮮嘅設計喎。 仲唔新鮮啊？ 好似魔神英雄傳都係㗎。咁啊，飛雲係啊，坐喺個龍神號嗰度，佢都係捉住對角啫嘛。咁佢都係用。 唔係咁，我諗可能 魔動王咁樣都係㗎。 係咪？我諗可能再多一重嘅特別啲係呢一架初號機，佢會暴走兼食一啲使徒咯。 嗱，所以我就係話點解佢係後屘被人話神作，因為佢尤其是打從亞當啊之後，即係。 解釋點解會有使徒啊咩第一次爆炸嗰啲咁嘅狀況咧，佢就忽然之間走咗好多宗教元素啊，好多符號學啊，好多哲學啊一啲嘅概念開始就由呢部作品慢慢滲出嚟，亦都開始見到呢部作品其實走一個風格咧。唔係兒童向嘅， 係 即係如果你前半段睇嘅話，其實好簡單啫嘛。佢咪就係講話定真字一個缺乏父愛嘅男仔，就有一日突然間老豆叫佢嚇嚟到自己做嘢嘅地方，諗住係咪老豆想同自己嘅關係做啲咩修補啊咁 啲咧， 咁但係點知原來唔係嘅，原來有目的嘅就係想叫佢去揸呢個初號機， 係 甚至乎對佢嘅態度依然係冷酷嘅， 反而對其他嘅駕駛員，例如對凌波麗， 尤其凌波麗仲識興自己嘅仔啊，可以話。系啊，真系太过分啦！咁啊，但系当时你睇表面嗰层咧，你会觉得哦，都好容易明白啊。咁之后咪每一次有使徒嚟，咪就打咯。基本上呢个套路，其实你以往大家都系睇嗰啲机械人卡通咧。头先我提过咩《魔神英雄传》 都系有啲千篇一律啦。 都系噶，你每一次喺创界山吓，唔知派只即系。间嘅魔神嚟打打一集之后又走咗去咁， 就一层一层咁上去个云顶嗰度。 咁但系后屘慢慢你又发现啦，哦，原来唔系嘅，佢慢慢开始解拆，原来凌波丽嘅身份又扑朔迷离。跟住阿定真治个爸爸点解会咁样对佢个仔啊？又或者甚至乎成个呢一个咩人类保元计划系乜嘢嘅一回事啊嘛？我记得嗰阵时候我睇即系电视动画咧。之后佢又出过一个嘅电影噶嘛？ 系， 唔系讲紧即系初啊破啊，唔系嗰个系， 唔系嗰三部。 嗰时候佢曾经出过个 OVA 嘅，再之前嘅系。 哦，即系有只量产型白色嘅，搽咗个唇膏咁样嘅怪兽，有益嘅。 嗰阵时候你睇完之后，你系对于人类保元计划系好一头雾水。究竟佢保元啲乜嘢嘢？究竟个计划系做啲咩咧？系好多人去解读，因为太多留白空间啊。但系呢一部嘅作品咧，动画啦，将成个故事就推向另一个。层面就成为咗今时今日嘅经典啊嘛，咁但系翻翻去漫画嗰度咧，的确佢个漫画喺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咧，都系跟翻电视动画， 系尽量都系跟翻佢 嗰个剧情噶啦，系咁，但系因为佢嗰个出嗰个速度真系太慢， 好慢， 有时候都好拗头，点解？都出咗咁耐啦，你话你动画都讲咗咁多啦，就算你话之后电影亦都作咗一啲嘅调整， 系啦，再由头又即系当第一集 reboot 一次啦， 咪咯，咁但系你见动画都好似依然系一个步伐相当之缓慢， 你仲要精本而行，佢本身都唔系有太多其他作品嘅产量，即系你见譬如幽游白书阿富坚咁样，佢写完幽游白书，佢都会再做其他做 Hunter X Hunter 啦，但系精本而行咧，即系好似都冇乜其他嘅即系大作出现过咁滞咯， 系咁所以。所以就呢一部作品啊，我谂相信喺唔少嘅漫画迷心目中吓、啊，都系非常之经典同埋精彩，所以难怪喺平成年代咧踏入呢个第十位都唔出奇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第九位咧就系空之英秋嘅银魂啦， 冇错啦。咁啊呢一个亦都不用多说啦，因为我记得之前我哋见到银魂咧，咁就无论讲话佢完结啦，又或者之后即系改做呢个真人版电影啦，我哋都讲咗唔少嘅。 系，其实同埋佢一个完结其实都俾人闹过噶嘛。佢开头话完结，大家都谂话佢真系完结好惨啦。后屘佢唔系恶搞，佢而系去到 Jump 嘅另一本，即系类似别册咁样啦，再去继续登落去啊嘛。咁但系之前佢讲嗰个完结咧系令到。系啦，但系远系 Jump 嗰度远，但系另外嗰度再做，咁大家都有啲嬲嬲地嘅。 但系你又唔会嬲好耐嘅，因为讲真，你见到喺网上面有唔少人都系讲咧，就系话好唔舍得呢一部作品完结，毕竟即系陪大家行咗咁耐。而喺呢一部作品，尤其是我谂佢嗰种嘅搞笑风格咧，日本人系甚为欣赏嘅， 都创新嘅，因为佢会即系借住其他嘅漫画家嚟去嘲讽翻，即系系应该咁讲，佢系会喺呢一部嘅动画漫画入边咧，佢会有好多即系嘲讽。其他嘅漫画嘅，但系其他嘅漫画家咧又唔太会嬲咯， 因为大家都明白就系有时候佢会攞你嗰部作品去开玩笑，证明咩咧？就系你嗰部作品多人睇啊， 多人睇咯。 因为如果唔系我唔识笑啦，系咪先？即系好似你睇美国嗰啲嘅Night Show 啊，都系噶嘛。我要讲一个笑话，我都要你识笑，系因为你哋本身知道我讲嘅咩，有共鸣先至会笑得到啊嘛。咁所以其实呢一部作品某程度你睇佢，同时间都反映紧当时当代。 代啊，有其他咩作品咧系受欢迎嘅？ 系佢嘛？佢嗰个劲嘅地方系佢会笑到咧，连嗰啲嘅漫画嘅原作者咧，都或者系一啲嘅电影或者动画嘅配音员啦，都出嚟帮手嘅。例如有一集咧，系小栗旬佢咧驾驶住一架疑似 RX78 嘅物体， 系 咁嗰一话咧就系疯狂同红渣啦，即系红水星又打交打仗嘅嗰一集，佢系专登咧系揾咗 RX78 嘅即系驾驶员啦，就是、阿宝啦，同埋揾玛莎咧系直情配音添啊。 系咁嗱，我就觉得其实咧，即系如果你问我银魂对我自己嚟讲，我最中意佢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佢嗰个故事本身嘅设计。嗱，虽然佢入边好多笑料啊，好多恶搞啊，都系好天马行空嘅。但我都觉得及唔上佢本身呢一个嗰个漫画嘅设计。我哋成日都讲，尤其是即系讲紧可能七八十年代啊，日本嘅动漫画风就系就一个叫 Cyberpunk 嘅年代啊嘛。咁讲嘅系咩咧？就系讲紧喺未来嘅世界，大家超乎想象嘅科技配合住一个好荒芜嘅地方嘅环境啊嘛。呢一个就系 Cyberpunk 嘅设计。 银魂就系其一啦。 嗱，咁但系银魂系调翻转嘅，因为佢系讲紧咩咧？佢系讲紧喺江户嘅时代， 系 但系有未来嘅科技，因为佢讲喺江户时代嘅时候已经有一班嘅外星人 系 嚟咗地球入侵地球，所以某程度你见到好得意一个古代同未来之间嘅结合，咁亦都系咁样咧造就到有另外一个嘅唔同嘅即系嘅故事咧就走出嚟啦，系咁嗱，跟住嚟咧就讲下第八位啦，第八位咧就呢一部作品反而大家可能会陌生少少都唔出奇， 呢一部喺香港咧真系好似知名度冇咁劲嘅，喺日本同埋台湾咧都 OK， 就叫做《王者天下》嘅， 就嚟自源太久，咁啊嗱呢一部作品咧，其实个古仔咧应该我哋就会系稍微熟悉少少嘅， 因为有读中国历史， 冇错系啦，因为其实佢嘅故事咧就系发生喺呢一个嘅秦朝，咁大家都知道秦朝嘅时候咧，当时就有呢个秦王嬴政啦，佢年少嘅时候就登基，咁当时啊执掌呢个政权就系呢个吕不韦啊嘛，咁个古仔咧就系由嗰条线开始，故事嘅男主角咧其实系一个籍籍无名嘅小喽啰。咁就讲佢呢同一个好好嘅朋友呢本身就係俾一个即係屋企收养咗啦。咁佢哋两个呢就係、是、几乎就係过住一啲奴隶啊侍从嘅生活㗎啦。咁但係佢哋立志呢就係、是、话我哋呢要自己打出一片天。所以呢平时唔使做家务嘅时候呢就同 练功。 係啦，同个朋友两个喺度练功啊咁样。咁直至到有一日呢讲呢两个好朋友就喺呢个草原上面就练功。咁呢其中呢就有一个官呢就行过见到，咁呢就点咗呢一个好朋友相，咁就话我要带你入宫做嘢， 係啦， 咁剩低就係呢一个嘅男主角 李信啦， 係啦，阿信阿男主角阿信，咁佢就一路呢就喺度等住啦，就希望有一日呢再同呢一个嘅好朋友见面，咁但係呢入宫冇耐之后呢就出现咗一个噩耗啦， 係 朝廷政变， 係 咁就係有人呢就係想弑君谋定呢个皇位， 系 咁而咁啱咧，佢嘅好朋友啊，即系阿飘咧， 系啦， 咁咧就系、是、本身就系帮呢个皇帝咧就打工嘅，佢咧竟然咧就即系遇上呢个政变啊嘛，呢一个嘅好朋友咧真系最后尾就出到嚟。见到呢一个嘅男主角最后一面， 系， 但临死之前就交低咗个任务俾佢，咁就系咧，话你帮我咧就系、是、去一个地方去见一个人，咁嗰个人其实系边个咧？就系呢一个秦王嬴政。咁嗱，个古仔咧就由呢一度就开始 take over 嘅，咁之后后屘就当然就系讲紧啦，呢一个嘅嬴政佢个故事点样样去即系重夺翻自己嘅皇位种种啦。嗱，其实呢一部作品都相当之耐嘅，佢由2006年开始连载嘅。 但系其实咧呢一部嘅漫画咧，佢即系有转做即系动画化啦。动画化方面咧，系都有几多人系即系觉得唔得嘅，因为佢系用一个 3D 嘅一个模咧嚟去砌落去啲漫画度啊，所以系都俾几多人咧去话去批评过。但如果讲翻漫画方面咧，其实个画风咧，我真系觉得有点而咧不太啊，即系唔系咁啱胃口。因为其实佢嘅师傅咧，我哋都有睇佢嘅漫画嘅，打篮球好犀利嘅， 井上雄彦 系啦。其实佢师傅就系井上雄彦啦，咁亦都系曾经做过佢助手，同埋即系学过画画啦。咁但系咧喺即系个画风方面咧，即系譬如你见到井上佢后期都有部类似系一啲好武侠嘅，就《侠客行》啦，其实都系比较写实嘅一个画风噶嘛，有啲即系好。泼墨色啊，啲墨水咁样嘅画风啦，而佢呢一部嘢咧，系反而咧系真系趋向漫画风啊，即系嗰啲人咧系好唔真实啊。 嗱，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咁我又接受到。点解？因为如果你讲紧唔真实咧，我就会谂起 樱桃小丸子啊， 哦、 我 会谂 起系啦，嗰啲嘅哆啦 A 梦就真系唔真实、嗯。相比之下，其实我觉得佢而家你咁样讲咧，佢、嗯、的确系有少少井上雄彦嘅影子。点解咧？嗱，虽然佢个人设画出嚟咧，同、 嗯、 井上雄彦你睇《蓝月 Dungeon》又好，或者你《浪客行》又好咧，个人设系画得唔同噶啦。因为阿井上佢画嘅，无论系人定系景都好咧， 咁人身嘅比例啦，首先系真系符合翻人啦。 都其實唔係噶，整上嘅比例都係 可能九頭身啊， 都係九頭身 小將 啊，咁啊冇足球小將誇張，但都係誇張噶， 係係。 咁但係佢就肯定唔係卡通人身啦。咁、 嗯、 但係咧，佢嗰個嘅我會覺得整上咧，佢嗰個人佢自己本身畫出嚟嘅嘢，無論係個人定係個景咧、 嗯， 都係有自己一套風格，同埋真係細膩嘅。嗱、 嗯， 而我公平啲講句咧，我覺得其實呢一部《王者天下》咧，佢個景咧，係、 嗯、 畫得都算係細膩嘅， 係 即係尤其是當佢畫到。喺呢個兵荒馬亂嘅戰國時代，咁嗰啲人去行過嚟，話嗰啲周圍嘅村落啊，又或者可能生靈塗炭嗰啲嘅景況啊，其實我覺得咧都有少少啊如果要形容嘅話，真係有少少火鳳燎原嗰種嘅感覺添嘅。咁、嗯、的確去到人設嘅話咧，嗱，而家你咁樣講，我點解話有少少井上雄彦嘅影子咧？就係、是、例如話你睇男主角阿信嗰對眼咧，某程度咧嗰、那個眼、那個形咧係有少少即係《浪客行》嘅。呢一个嘅武藏， 宫 本武藏，又或者系其实啲人成日都讲嘛，宫本武藏其实同阿樱木花道系差唔多样噶嘛，其实都系嗰种眼嘅、 嗯， 但系咧佢就唔同嘅地方就咩咧？佢嗰个五官嘅比例唔同， 系 即系嗱，而家佢攞咗有少少井上雄彦嗰种嘅风格， 嗯、 但系放落去呢一个信嘅人设嗰个五官嗰度嘅话咧，佢对眼。同埋個口係放大咗， 係 咁而個面咧，相對之下咧，就因為個五官放大咗，就縮細咗之後咧，變咗個樣咧就卡通化咗啦。 嗱，同埋呢一個唔係一個負面嘅批評嚟嘅，我覺得佢呢一種畫風咧，真係適合畫一啲嘅恐怖嘅漫畫。 係、啦，都係嘅， 其實 都係因為如果你話相比起喺八九十年代有好多日本嗰啲盛行嘅恐怖漫畫嗰啲人設咧、嗯，即係佢有少少幾分嗰種感覺嘅。咁啊，關於呢一個嘅即係平成嘅我哋倒數啊即係最受歡迎嘅十部。漫画作品咧，转头翻嚟我都要继续讲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今晚我哋就倒数啊！呢一个平成年代咧最受欢迎嘅十部漫画啦，因为平成咧都就嚟完结啦。咁啊，头先我哋数咗尾嗰三部嘅，咁跟住嚟咧就系数下排名第七部嘅，就系呢一部大家都唔陌生嘅， 就系《火影忍者》 啦吓，岸本齐史呢一部咧，咁都曾经被誉为系呢一个Jump 嘅三巨头啦。咁、因为当时有《龙珠》啦，有《海贼王》。跟住第三部就真係火影忍者噶啦，咁直至到火影忍者完咗之後，又即係有其他唔同嘅作品就開始煲戲啦。咁嗱，火影忍者呢一部作品，我唔知阿聰有咩感覺啦。其實我就覺得。有啲虎头蛇尾嘅， 系即系头重脚轻啦，后期好似纯粹想即系草草完咗去算啦咁样。 即系我对于呢部作品系又爱又恨嘅，因为我觉得佢某程度一开始嘅设计，尤其是讲男主角啊，有人就读名门啦、 啊，或者名人、 或者名人啦吓，同呢一个座咧，佢哋之间嗰种兄弟情咧，一开始嘅时候系写得几好嘅， 系仲要写到有好多嘅即系 side track 嘢就系。好多漫画家BL 漫画家将佢呢一段情咧写到即系更加系好 close 好甜蜜。 我本身就想形容男人嘅浪漫，你啊真系去咗一个浪漫方向， 你想个 bromance 嘅。 咁但系咧去到中段开始咧，呢一段情咧就变得系好拖，同埋咧好漏啊睇到。 系， 尤其是座座嘅性格咧系写到越写就越唔讨好啊，佢嗰种嘅执着又变得好无谓啊，嗰种嘅。复仇嘅心又好幼稚啊，同埋好唔听人讲嘢咧，你会睇到好猛整啊！ 咁年轻啊嘛，佢哋 即系你等于咩？等于你好似你有时候你睇嗰啲即系宫廷剧咧，唔知而家好兴大家咪睇宫廷剧嘅，即系有啲人又要睇又要闹，但又唔可以唔睇落去咧，有少少呢种感觉，即系你又会觉得哇， 点解座座你咁蠢㗎，点解你要咁样样啊，即係你身边啲人咁重视你咁爱惜你都唔珍惜嘅呢，咁。咁而你有时候你嗰个目的系为咩，咁最后咩当然啦，你睇到故事后面嘅时候。 佢都尝试包到嘅。 但係我就觉得牵强咗少少啦。咁所以呢即係其实我觉得个故仔啦，虽然佢个结尾呢 嗯。 即系我觉得都算系一个圆满嘅结局，但我觉得去到中段到结尾中间嗰段过程咧，有少少系走乱咗嘅。当时火影完咗之后，我又觉得感觉好矛盾嘅，即系又觉得唉，其实完咗都好嘅， 又觉得不如再有啲续篇啦，系嘛？ 又同时间有啲唔舍得，咁、所以后屘咧佢有个博人传噶嘛，就 系 讲呢一个名人咧，就之后就有个小朋友啦， 系啊， 咁就讲一个真系完全截然不同嘅故事， 嗯， 即系因为原本名人咧，佢呢个男主角佢讲佢细个嘅时候系一个永远都系包尾嘅一个学生， 系， 跟住咧周围嘅人咧都唔系太中意佢，系、 啊、 因为佢系一个人力柱啊嘛， 嗯， 咁但系咧讲到佢个仔咧，同佢小时候做一个对比嘅话咧，就是、一个好截然不同。嘅比較啦，咁、我覺得嗱，依家平成年代完咗之後咧，就而家睇下 佢個仔點樣發揮啦， 佢個仔點樣發揮啦，能唔能夠成為咗之後嗰個年代嘅一個嘅即係 劃時代嘅漫畫啦， 咁就真係值得期待一下嘅。 我跟住去到平成第六位咧，比較受歡迎嘅漫畫就係有《鋼之煉金術師》嘅， 係咁啊！呢一部又係大家唔陌生嘅香港，因為有期大家好興講話，我哋係要等價交換。 即系歌都有埋呢啲歌名， 日日被伤害噶， 又或者系即系杨千嬅炼金术啦，都系嗰段期间出嚟啦。 系咁呢一部作品初睇咧，就以为纯粹系讲一个好简单两兄弟去冒险嘅故仔啦，即系凭着佢哋嘅炼金术咧，就系、是、周围帮人 啦，就帮翻同埋帮翻细佬啦，喺个盔甲嗰度就炼翻个肉身出嚟。 因为其实佢嘅故仔好得意嘅，因为佢个设计咧就系、是、一开头嘅时候。大佬细佬咧都唔识分啊， 系 因为咧佢就讲个大佬咧其实就细细粒嘅， 好矮嘅，亦都唔可以话佢矮佢会嬲嘅。 系啊，咁但系咧阿细佬咧就睇落好高大，因为佢系有副盔甲， 以为盔甲附身咗盔甲， 系一开头以为盔甲咧就系入面嗰个就系佢啦。咁但系后屘再睇下就发现原来盔甲系空嘅。 嗯， 咁啊点解咧？原来佢系附身咗一件盔甲入面。 系 咁嗱，个古仔后屘有趣嘅地方就系讲阿哥咧，周围就系、是、咦？要帮阿细佬揾翻佢嗰个嘅身体，咁、当然大家就唔知道发生咩事，你要睇到个故仔，一路睇落去，你先知道哦，原来曾经有一段咁样嘅过去嘅。咁嗱，我觉得咧，《钢之炼金术士》佢最好睇嘅地方系咩咧？ 系 就系、是、佢每一个故仔咧都有佢嘅感动之处嘅，即系例如话当个男主角爱德华啦，咁、佢周围去帮人嘅时候咧，嗱，大家成日都讲话炼金术咧， 系 好似系由冇。变啲嘢到有咁样样， 系其实就不是啦，就要等价交换啦，相对应嘅一啲 material 一啲原料嚟去做翻相对应嘅人啦。 所以其实佢一种物质转换，即系佢同变魔术系唔同嘅。咁但系好多时候佢入边个古仔就系讲啦，人嘅贪婪唔系咁样睇嘅、 嗯， 大家都好希望就系希望可以食免费嘅午餐啊嘛， 系 咁就唔需要去付出，但系就得到一啲嘢。咁而喺个过程入边咧，阿爱德华咧就系、是。凭住佢嘅经历同其他人嘅互动，讲出一啲嘅故仔，就系带出等价交换呢一个嘅 message。咁入面嗰啲嘅代价咧，有时候系好沉重嘅。 系 你愿唔愿意付出咧？而当你睇到有啲人系愿意付出嗰个沉重嘅代价，去牺牲一啲心爱嘅人，又或者牺牲自己，都在所不惜。嗰样嘢值唔值得咧？咁你睇完之后，其实即系几发人心醒，几叫你自己去反省自己噶。 系因为《钢之炼金术师》如果讲到有啲经典场面咧，有一集咧就系讲嘅一个即系国家嘅一个职员啦，一个嘅系咪炼金术师嚟？佢都系本来即系佢要做一啲试验。 系因为佢嗰阵时候就系要交功课， 系要再要 renew 翻佢一个牌照咁嘅嘢啦。 系啦，咁就总之佢因为做研究生啊嘛。咁所以咧就每一段时间都要俾到啲report 出嚟啦，要交到功课啦。如果唔系嘅话，咁你就即系冇嘢做啦。咁 系咁，但系因为佢就即系挂住工作啦，亦都系有点而咧就走火入魔啦。因为佢到后期咧，其实佢本身就有一只狗，同埋有个女叫娜娜嘅。咁亦都系爱德华嗰一集咧，就系、是、要即系帮呢一个家庭去完成一啲任务啦，去帮佢哋去解决一啲事情啦。咁后屘呢一个爸爸咧系走火入魔到咧，为咗系要通过呢个考试去 renew 到佢一个牌照咧。佢系将个女娜娜咧同一只狗咧就合成埋一齐，咁、 最經典，即係最睇到個心即係戚戚痛嗰一幕咧，就係呢只合成獸啦，即係當呢一個女女同埋只狗合埋咗一齊之後啦，佢就行埋去啊愛德華，即係附近即係隔離就話哥哥哥哥，我哋一齊玩啦咁樣。呢一幕係真係睇咗幾多次咧，個鼻都酸一酸嘅。 係咁除咗人性嘅醜惡咧，係喺呢一部嘅《鋼之煉金術士》入邊見到之外咧，之後排第五位嘅呢一部咧都見到嘅。咁呢一部咧亦都係曾經咧亦都係非常之 hit 啊，引嚟一段嘅熱潮。一部作品 《進擊的巨人》 系啊，咁我覺得《進擊的巨人》咧，真系初初出嘅時候好勁啊，嗰、那個嘅風頭係， 因為佢好似講嗰啲嘅，即係反映翻人啊嘛，即係話我哋受好多嘢打壓咁樣噶嘛。 因為佢嗰個故仔一開始嘅設定咧，就係、是、顛覆咗我哋人類啊，同即係其他生物啊、其他物種之間嗰種嘅相處關係。 係 以往我哋人類咧，好多時候都係會飼養一啲嘅家禽噶嘛，我哋將我哋嘅家禽就係圍住。咁但係之所以有呢一種咁樣嘅關係咧，係因為我哋人類係 dominate 啊，我哋係統治住成個世界，我哋係喺呢一個生物鏈上面最高智慧嘅生物啊嘛。 而呢一部嘢就係講到其實我哋人都係被圈養嘅，係 啦，某程度係無奈地被圈養啦，因為佢就係講話，當你唔再係處於呢一個生物嘅 最高層、 啊、最高層嘅時候咧，咁你點算呢？就係、是、話說有一日喺呢一個漫畫嘅世界入面有一個巨人出現，咁、而人類對於呢一個巨人呢係一無所知嘅，咁亦都唔知點對付佢。而呢一個巨人最有趣嘅設定係咩呢？就係話咩都唔食，我淨係食人嘅啫。咁呢佢見到人呢就忍唔住就要食，而喺呢一巨人面前呢人係無力抵抗呀。 係咁雖然知道巨人有咩弱點喺個條頸嗰度。 嗰、那個係都係後尾先知 道。 但當時佢哋為咗自保唯一可以諗到嘅方法就係咩呢，起個牆圍住自己㗎嘛。咁呢個故仔淨係聽一個咁嘅設定呢，當時嚟講係幾有趣幾創新嘅。 係。 咁亦都去到後尾就發現啦，佢喺個漫畫設計入面呢有幾多位都幾叫人留下印象㗎。例如話佢哋之後入面嗰啲角色為咗要討伐巨人啊，咁佢哋會整嗰啲嘅裝備。 裝置啦，飛行裝備咁啦。 係嗰啲飛行裝置啊，同埋佢哋用嗰把刀呢好似係戒刀咁樣㗎嘛。咁呢一啲嘅設計呢亦都係令到呢一部嘅作品咧留下印象。咁當然啦，如果講到話呢部作品，我甚至乎認為佢係到一個高峰期咧，係佢動畫化之後。 係， 因為咧真係不得不講嘅就係咧，佢哋動畫化嗰邊嘅製作團隊咧，幫呢一部作品咧，佢入邊嗰啲嘅打鬥場面係昇華。其中有一場咧就係講佢哋去討伐一個女巨人咧。係，哇！嗰一場喺叢林之中嘅追捕啊！是嗰个嘅喺穿梭于丛林之间啊，咁样飞嚟飞去嗰种嘅飞檐走壁咧，喺动画入边睇个流畅度同埋爽快度可以话超一绝。 同埋其实咧，即系通常漫画话要再变成动画再去真人化嘅时候咧，好坏参半噶嘛。其实呢一部嘅进击咧，佢系分咗上下半部嘅。 嗱，上部我觉得 OK， 我同你一齐去咗上部，我觉得几正，睇完几震撼。 但系下部就算啦，下部就我觉得不用多提啦。 即系由高峰跌翻落嚟啦嘛。 尤其是你见到个团长啊，你我唔知道想点、啊，即系嗱呢一部电影真人版就唔好讲啦。 不，我谂可能系因为如果中意嗰个偶像嘅话，即系个主演啊三浦春马啦，我因为本身都中意嘅，咁就多多少少，就算啲剧情或者系啲 CG 做得唔好嘅话咧，都加好多分嘅。 好，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再细数埋咧最后嘅四部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四十年磨练，磨练出更细致嘅制作技巧，更贴心嘅设计概念，磨练出更优越嘅品牌。Majestic Design 皇室设计，四十年经验，由室内设计到制作一丝不苟，让你的家矜贵尽显。欢迎亲临北角道十号皇室设计实体店。 陈老板，你咪话为请人而烦恼嘅，不妨考虑请残疾人士啊，佢哋有一定工作能力，仲忠诚可靠、啊。 咦，点样请㗎？我唔识、啊。 搵劳工处展能就业科帮你啦。展能就业科为雇主同残疾人士提供招聘同就业服务，帮你请到合适人才。参与就业展才能计划，每聘用一名残疾人士可获津贴，仲已经提高至最高51,000元添啊！ 好，即打2852-4801搵展能就业科先。 雷霆881以即时新闻生活资讯与港铁接轨，贯通地上地下，联系社区，关心你生活的每一程。 物玩家。 哇，今晚就係讲平成年代嘅十本受欢迎嘅漫画作品，都好似唔好够时间讲。不过我想话最尾嗰四部呢基本上都唔係太多悬念。 即都唔需要点样去详细讲啊。 係因为大家都非常之熟悉。排第四嘅有呢一部樱桃小丸子。 係亦都系即係第二位嘅女性漫画家啦。因为头先譬如讲啊方川宏啦都系一位女性㗎啦。咁即佢都系第二位入榜嘅樱桃小丸子。即尤其是喺即旧年啦樱桃子嘅离开其实亦都即喺各地啊，即系譬如之前喺台湾或者喺香港啊、日本就更加系啦，会做咗好多纪念展啦，去怀缅呢一位嘅即系伟大嘅漫画家啦。 系咁啊，我觉得樱桃小丸子有一个新嘅角度去讲小朋友睇事物嘅睇一啲嘅睇法咧、因为嗱，有别于如果你话相比之前嘅话，我谂最经典嘅就系叮当哆啦 A 梦啦。咁、小朋友嘅表表姐除咗系大雄之外，仲有一个叫蜡笔小新啦。 系啊， 咁跟住落嚟，如果要数嘅话，就系樱桃小丸子。因为樱桃小丸子就同之前我提过两个唔同嘅地方，就 系 佢讲一个小女孩嘅日常生活事啊。咁我觉得呢一个嘅切入点嘅角度咧，相比头先我提过之前嗰两部咧，就几唔同下。 同埋佢真系好人性化，因为小丸子本身就系一个咧，我好中意偷懒嘅人，同埋我好中意咧，就系冇人喺侧边咧，我先至会做一啲咧人哋见唔到嘅事，即系譬如啊，撩下鼻屎啊，或者做一啲流晒口水瞓觉啊，即系佢系做翻我哋人好想好多好多嘅念啊欲念，就系话，我都想咁啊，平时咁佢系完全演绎翻出嚟嘅呢一啲嘢。 系因为嗱，佢就同例如话哆啦 A 梦同埋大雄，虽然都系成日想偷懒，但问题佢有哆啦 A 梦帮佢嘛，有八宝睇啊嘛，但系小丸子就真系比较贴近翻我哋嘅童年多啲，佢面对嘅烦恼啊，佢感受嘅喜与乐啊，都同我哋细个嘅时候经历过都唔会差太远。纵然呢个故事系发生喺日本都好啦，系咁嗱，跟住落嚟咧要数下啦，第三位咧，哇呢一部其实有啲人就斟酌嘅，佢系 我系斟酌嘅绝对， 系咪平成年代嘅作品咧？咁因为呢一部真系殿堂级噶啦，唔使讲啊， 就 系、是、 龙珠，因为其实龙珠超和已经有啦嘛，所以呢一个平成榜其实佢想咧，即系我嘅意思系，不如佢即系让位俾其他有价值嘅漫画上仲好啦。 因为点解咧？我又有少少明嘅、其实因为龙珠咧，大家都知道佢有分龙珠同埋龙珠二世， 系跟住 Dragon Ball Z， 系咁某程度咧，本身龙珠嘅古仔咧系完咗噶啦， 就系啦， 咁。如果大家睇翻咧，二世嘅設定咧，同龍珠嘅設定咧係好唔同嘅。嗱、如果大家諗翻龍珠一開始個設計咧，個藍圖咧係嚟自《西遊記》嘅，孫悟空嗰陣時咧仲係會坐筋斗雲啦，仲有個支如意棒嘅。但係到後屘廖三明再創作龍珠二世嘅故事嘅時候咧，就開始係講緊打外星人嘅故仔噶啦。 同埋亦都有啲位又可以講係信服嘅。如果佢係話上榜嘅係龍珠二世就 OK 成立嘅，因為龍珠二世即係。连载嗰阵咧，就啱啱好搭正系平成啦。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咪就系话咯，其实所以我就话明白大家点解会有呢一个疑问位，但系我亦都理解，因为佢系有咁嘅分水岭。因为当时廖三明都谂，如果龙珠嘅故仔要再创作嘅话，可以点样演化落去啦？咁亦都真系好成功，将孙悟空呢个原本嚟自西游记嘅角色带到去冲出地球。去到宇宙啊，去到撒亞星，去到南美星，甚至乎更遠嘅地方添。 係，同埋其實呢一個譯名，我覺得可以盛讚一下，即係中文譯名啊。佢本來就叫即係龍珠二世啊嘛，但係佢譯翻即係二世，譯做二世，其實我覺得好夾咯。即係已經係由以前係好好取西經咁樣嘅，坐筋斗雲去到而家已經完全唔同啦。 係咁嗱，跟住落嚟咧排第二位，我估唔到其實佢就竟然可以擊敗龍珠嘅。 係 咁，但係呢一部作品大家同樣唔陌生㗎啦，《名偵探柯南》。 係點解金田一唔上榜㗎？係 反而金田一係唔上榜，但因為可能因为实在我想话柯南咧，佢嗰个长寿性同埋大家都可能好期待住佢几时变翻大个啊，即系阿工藤新一几时出翻嚟， 同埋想知道究竟嗰个博士系咪真系坏人啊？因为后屘上网系有好多嘅谣言，就话其实咧，即系点解佢会食咗个药丸病灌咗啲嘢之后变咗细路仔啊嘛？就话其实咧系受呢个博士唆摆，呢个博士咧就即系帮佢整咗譬如一个好劲嘅滑板啊，冲力嘅嘅一对波鞋啊嘅一个博士， 即系表面上好似系帮。去解难，实际上咪系扇佢嗰个啊？ 系咯，不过其实今日真系唔够时间讲，因为本来我都话咧，就仲准备咗想讲下平成咧，即系讲下最靓最劲嘅美女漫画角色啊嘛。咁其实即系我都套少少，其实无厘兰都系嘅。咁开头我就讲下啲无厘兰，佢有啲咩最劲咁样啦。但系因为我都成日耻笑佢就系话，其实佢个头咧个画风啊，佢个头嗰对角咧系可以吉死人。 其实嗰个唔系角，系个发型， 其实发型 画到好尖系嘛， 画到好似角咁样咯。 咁嗱，最后尾啦要。 要讲嘅当然就系number one 啦 ，One Piece 啦， 冇悬念啦，海贼王真系无论喺销量人气嗰方面嘅话，都可以话系稳坐呢一个第一位。咁我亦都明白，我都之前曾经讲过，即系如果你话相比起王道格斗漫画，例如话攞龙珠比较，龙珠都系一个殿堂级作品。咁究竟海贼王俾佢嘅优胜之处在于哪里咧？ 佢其实大家都系有嗱有热血，有讲有情， 系最大嘅分别就系在于咧，海贼王佢嘅故事佢有一啲龙珠冇或者好多作品都冇嘅感动位，尤其是喺海贼王前段啦，因为去到后段我都觉得尾田荣一郎咧佢开嘅伏线太多，开嘅人物角色太多，佢都知喂再唔冲出啲呢个伟大航道搞唔掂啊，个故事收唔到尾，所以佢都开始加快嘅推进。但如果追溯翻海贼王一开始嘅时候，佢每一个喺草帽海贼团嗰啲人佢哋成员嘅 back story 咧， 都写得好 感动。即系如果你相比起例如话以龙珠咗个比较，虽然系唔公平，两部不同嘅作品啊，但系你话龙珠佢嘅 back story 相对之下咧，就少咗一啲好深入啊或者好感人嘅着物咯。今日咧时间真系有限啦，平成嘅漫画我哋扫到呢一度啦吓，咁亦都祝大家有个愉快周末，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